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喂，拜个早年冇有错啊！ 蛇年最后一集啊，祝大家吓、啊、出入平安啊！ 咁我都系嗰句啦，都各位就沟女沟到唔停手，搞嘢搞到冇得唞啦、啊，用咗好多年啦， 好多年啦， 用咗有冇十年啦？冇十年。 哇，我哋搞个征标语比赛都好 啊！哦，就系、是、唔系标语比赛有噶，系咧。咁呢句又系标语啦，系咪先？啊，咁、啊、我新年嗰句都系标语啦，系咪先？啊，咁 最后一集啦，唔系蛇年最后一集， 蛇年最后一集 咁样啊， 下年再见。 咁就我安排好晒我自己身后事啦。即、 啊、 系、啊、其实呢日六嗰日咧，就都上早嘅，系咪先？我就未过年嘅。 再幾日啦， 再幾日啦，係嘛？仲有一排啦，咁樣我其實我自己錄音嗰日就仲有一排啦。咁我準備生後事啦。但係而家我有一個問題喺度咧，就係咩咧？ 你驚你過唔到馬年？ 唔係啊，我係諗住啊，搞助理先啦，定係搞人妻先啦？ 搞個騎師， 定係搞騎師先啦？定係搞上沙妹先咧？嗱，講真， 你夠腳咩？一次個樣曬出嚟咯。 我咧節目出街咧，我必定搞咗兩件先嘅，係咪先？但第一件係邊件咧？即系我而家又谂咯， 我依家兴咩咧？公民提名啊！ 公民提名啊！ 系啊，公民提名啊！ 冇筛选， 我哋冇筛选， 冇筛选， 冇提名委员会，网友咧只要喺 讨论区， 讨论区啊，即系我哋有四个选择：骑师、有 DJ、有人妻，仲有咩啊？ 同埋上三妹， 上三妹啊，有四个选择。 上三妹俾个名佢啦。叫做钟秀平啦，好唔好？ 钟秀平， 佢钟女又瘦又平嘅 ，OK，OK， 钟、 啊 okay, 秀平啦。秀平啊，咁、啊、好啦，阿牛哥咧就会嚟紧呢两个礼拜，即系节目依家出街前嗰两个礼拜咧，其实我哋会做个公投噶、 啊。你又估下我做，我啊会拣边个先咧咁样？即系其实有嘅，其实有啲系搞 最，你心目中已经有个选。 唔系，我系谂搞最后啊，边几个先？最后即系过年， 得四个啫，仲有最后边几个啊？ 呢四个吓，我譬如即系有边系过咗年先搞啊？ 吓， 我有几，我有两个肯唔知过咗年先搞嘅。 不如你俾我估下啊！嗱，我觉得你应该系有两个最后先搞系边个咧？ 嗯， 就系人妻同埋上沙妹， 啱一个， 啱人妻， 啱人妻， 吓 吓。同埋助理嘅 助理， 点解咧？有个理由啊，因为咧，我想咧，因为你知我哋有一个慈善嘅运动啊嘛，叫不信打赏钱噶嘛。咁嗰年咧，我就谂住探一探一个auntie， 咁佢不良于行嘅 auntie， 咁我冇可能就咁自己行去噶啦，我一计带件女去噶啦。 呢、這个我嘅今日嘅女伴， 咁我冇理由带啲小姐去噶，或者咧，我一系带人妻，一系带助理嘅啫，助理唔系小姐嚟噶嘛，系咪先？咁 OK 啊，呢啲见到人 助理就系助理啦，有职位 pose 啊嘛，人哋 系咯，人妻都难嘅，因为嗰年我嗰年咧，我唔知佢忙唔忙，助理机会好大 啊， 系咪先？而家所以我而家系排紧。排緊嘅，我都排緊嘅，我都未，因為我未搞啊。 皇上翻牌子啊！ 節目出街，我一定邊樣搞？搞咗兩件，一定係兩件嘅啦。咁、理論上咧，應該就先搞上三妹先，平啲， 平啲啊！ 臨年尾咧就騎女騎師，一女騎師啊貴啲。 你係咪確保呢四位女士能夠喺過年前後都喺深圳咧？ 正，我就唔確保佢係咪姨媽到啫。 OK，OK， 我喺讨论区，唔系我喺讨论区，我喺聊天室同你妈有讲，佢话：啊牛你好啊，你留咗四件，我话：哇，大佬唔系好啊，喂，我由三个月，至早三个月前啦，至迟三个月，我有啲系半年，有啲就一年开始酝酿呢四件女噶，我喺呢一轮，我唔止四件女噶，我有六件女噶，谢婷婷啦，170啦，系咪先？喂，呢两件系翻乡下噶，大佬。 如果唔系都落咗入榜噶啦。 啊，咁如果唔系佢一定入榜噶，或者咧，喂，我系有付出过噶，或者咧，因为过咗咁捻多年，年尾 俾咗几多钱落去？ 唔系，即系年尾，你知唔知而家战男系最捻难过系？就系呢两个月啦， 啊， 就真系呢两个月最难过， 因为冇女就冇得讲， 冇女冇得讲， 系啊， 系咪先？ 過一年又係冇女冇得講。 你話你就算去返咁多咁多都冇女啦大佬。 即係最簡單好簡單，我唔想講個大話呃夠你哋。你要我作一個好撚靚嘅古仔出嚟，嘩屌你嗰晚。 困難過講件事實出嚟。 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到。 作到，但係問題你一定會難過講件事實出嚟。點解呢？因為你講事實，因為你經歷過。 經歷過嘛，我因為我坐低就做三集㗎啦，而家可以。 係啊。 因為我經歷過嘛。即係要我創作，我創作唔到咩？我一定可以創作一個網友聽完之後自己會射精嘅節目，我可以創作一個音樂節目出嚟。 啊！ 戰男可以講到我自己話嗰陣狀態幾撚 fit， 或者拍咗粒偉哥，跟住嗰件女靚到點樣，跟住點搞，我可以作，我完全可以作啊！ 係 啊，但我就唔想，所以但係即係我唔想嘅話，呢兩個月就好撚辛苦啦， 係 好撚辛苦，即係我要哎呀死啊冇女咁啊！其實我因為我做咗幾年節目咧，我係覺得年尾真係太 hea 啊， 所以咧。就喺年頭就穩定啲女可以過渡。嗱其實我咩謝婷婷啊、170啊、助理啊、人妻，我全部都係為年尾而設嘅啫，話聲聽。即係為網友而設嘅啫。即係你係點緊我啊網友知唔知?OK?OK?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幾多大付出你點緊我啊話聲聽，我係全部。 唔係因為你成績網友幫你屌咗四條女囉一下。 唔得咁我點緊。即係我為咗 屈你啦，不如。 我係為咗唔講大話唔作個古仔出嚟。OK? 唔係嗱，我就講你成績四個網友。 非常之好啊，我 幫你配對。嗱牛哥我幫你揀啦，如果你要揀呢就揀個嚟緊邊個嚟姨媽先嘅就搞嗰個先一 次啦。 你搞得嚟呢你因為你約得佢搞得嚟呢佢就嚟完姨媽就保證安全㗎嘛。啱啱先譬如你而家約個差唔多嚟姨媽嘅咁約嚟做咩啫 即係 有冇參考價值先？ 有參考價值咁樣我 約打曬問四個 姨媽都係好重要嘅問題 嚟。係啊， 姨媽都好重要嘅問題嚟。 咩啊？同你開年啊嘛，大鑊。 因為姨媽咧，其實咧同我你知啦，有啲女嘅時間咧又唔好定噶嘛。 嚇 當然咧，某一啲女慣咗，我就知道佢大概係咩咧。其實某程度都難嘅。跟住打後呢兩日咧，即係呢幾個禮呢兩個禮拜未過年呢兩個禮拜咧，我係。唔知嗰啲女姨媽嚟唔嚟唔嚟嘅，但我當然我知道有啲女係姨媽嚟㗎啦，其實基本上助理係唔使諗㗎啦，助理一定要過年㗎、我好清楚佢個咩我假多㗎嘛、我假多㗎嘛、即係上三妹同埋騎師呢我真係唔知㗎其實我懶得少， 我諗你可以問一下嘅。 我就係因為我成日嗰啲 估都唔兩個同一時間。 係我就喺個微信嗰度有傾偈 ，keep 嗰個聯絡嘅啫。咁樣就我估如果我嗌佢出嚟，佢肯出嚟嘅啫。因為我約咗佢，佢肯出嚟嘅。 咁你問佢，你馬年第一次姨媽幾時嚟咁樣咯？ 我諗住其實下個禮拜咧，我就問㗎啦。即係下個禮拜。是啊是這個是買問的咁總之節目出街的時候我又不知道的了應該是還是過年前的你知道是不是這日這日是今天是成年最後一集嘛我就諗住是做這些這樣的東西準備了咁但會不會有甩漏呢咁就留意節目啦咁留意節目都冇用㗎喎咁新年你知道戰男會唔做㗎啦逢係過年就係咪咁就 啲啟示啊我哋 唔知啊我都唔記得咗咁應該就下個禮拜先至有戰男㗎啦咁當然啦老規矩啦應該會有一個叫做那些年出嚟嘅那些年就會同你拜年啦咁以後 那些年有咩 topic 啊 永遠都唔講 得住 永遠都唔講得住 ,ok, 你低聽因為你知呢網友呢就鍾意好即係好撚奇怪咁講撚咗佢未必聽㗎嘛係先咁你我要聽撚咗正唔正你自己先知啦或者那些年 ok 㗎即係好多網友呢其實我覺得好奇怪那些年係咩節目呢其實我未講我前兩日搞啲玩啲咩我前兩日都講咗那些年先話下宣傳先即係那些年呢啲網友呢可能唔聽㗎我屌你聽下那些年是什麼事之後先講啦。咁樣我呢部嘢真係聽完之後個個都讚嘅。那些年真係個好好嘅節目嚟㗎。那些年聽真係 那些年近呢兩年先有啦啱啱啊。 嗯 啊即係因為有嗰套戲先有嘅啫。 其實特別節目一路都想做嘅。一路都想做 嘅。但係即係好老實講我覺得做那些年呢個節目呢就並唔係話關於佢滾。嘢同你有佢滾有關 嘅，佢有關嘅， 係嘛？即係經歷過， 係啊，經歷過嘅。其實亦都可以當一個網友嘅參考。原來發生嗰啲好荒謬嘅事嘅， 因為我是出去玩去去好荒謬的事或者好過癮的事啊，好特別嘅，或者係一啲同而家冇噶啦，咁我都可以講到嘅，即係我覺得以前講過係disco 啦，而家邊度有啫？而家叫 pub 啊嘛，唔同嘅玩法唔同嘅， 夜總會啦， 以前溝女即係易好多噶嘛，而家難好多噶嘛，以前即係你篤下個鼻，你香港人就溝到女噶啦嘛，即刻帶翻走去搏嘢噶嘛，而家唔係噶嘛，我可以講翻呢啲咁嘅歷史出嚟噶嘛，咁其實某程度係一個文化研究嚟嘅 ，OK， 所以網友係依家留意嘅。咁講到咁撚耐，冇人聽㗎啦。我就係講呢啲 啊， 講單 case 俾聽。 啊，終於入正題啦！ 入正題啦！琴日咧，我節目出街，即係節目錄音嘅琴日啦，當然唔係蛇年就一集嘅琴日啦。咁我就去咗表妹度玩 嚇， 表妹。咁當然啦，我就其實我吹過雞嘅。咁我喺網上面吹雞，我就話星期六。我哋諗住去福田某一間場玩 吓， 咁啊冇網友哉喎， 點解呢？ 有網友就話佢沉咗啦，沉船沉咗啦，有啲嘢話佢好忙啦，咁樣 話要操錢過年啦， 咁之如此類我唔知啦，咁啲嘢都係嘅咁樣吓，咁就冇人哉，咁福田嗰個我都而家得返我同阿碌兩個，我當然啲咁貴嘅，記住啊，我係收七舊啊 啊 啊碌个收六嚿啫，我收七嚿，咁我唔会七嚿我都觉得用噶嘛，系咪先？系咪先？ 七嚿等于港纸差唔多一差嘢 啦。系咯，七嚿我都觉得用噶嘛。咁如果譬如既然冇网友嘅，咁我就梗系同阿碌两个去啲平少少噶啦，系咪先？又咁耐冇揾阿表妹咯，咁我咪过去揾阿表妹咯，喺沙湾。咁平啲啦，咁張單即係最後都好撚平啫，得1000蚊啫。我同阿碌兩個，每人都500啫。我都話我未俾佢，未俾翻佢。OK， 而家爭緊錢，爭緊500蚊。 會爭到過年啦， 唔使啦，屌諗下，咁下次請翻佢揾就咯。我唔會還嘅咯。我點會還啊？咁下次請翻佢咯，咪有乜所謂啫？係咪先？我成日我同佢都兩個啦。咁阿碌就話呢次係佢最後今年最後一次啦。我同阿碌講。點知係你最後一次啫？我都係最後一次啦，我明知冇女㗎啦，咁不如上過下癮嘅啫嘛。點知真係冇女，真係冇女，即係點樣講呢？咁上到去阿表妹度啦，咁啊睇女啦，咁我就話我要過夜喎，咁樣咁啊，咁啊佢帶咗兩轉啦。每轉五個囉至七個囉兩轉睇曬成真係睇咗唔夠15個就跟住冇曬啦。跟住嗰啲女呢就入面都有部分女唔肯過夜嘅肯過夜嘅都未傾其實未傾呀。嗰15個佢跟住話冇啦。咁佢話牛哥我留咗件女俾你嘅你睇下啦咁樣咁我咪等下囉咁我因為嗰十零件女就其中第二彎有一件呢阿碌揀咗啦 ,ok, 我一先講阿碌啦就講咗我先啦係咪先咁我得啦我 點會留咗件俾你嗰個啦 係啦咁我當然啦你留得我實要㗎我豬閪都要㗎我講到明㗎豬閪都要㗎因為我好醒目因為你呢次俾閪我一下次你必須做㗎嘛 ,ok, 好啦咁嗰件都嚟咗 是不是豬閪呢咁 唔係囉 啊 ,my tick of tea,my cup of tea,my cup of tea, 即係你杯茶 我杯茶高瘦平 樣呢 ?ok, 年紀就年紀小大我諗都要有 26、8啦 ,26 度囉我諗咪冇問過得喎屌你老咪做諗到嘢喎 我下一次俾豬閪你㗎啦 咁家跟住已經奶撚咗已經奶嘢啦一坐落嚟已經奶嘢跟住表妹同我講話但呢件唔過嘢。 做唔過嘢㗎。 係。我話屌你老母唔過嘢你又嚟。好啦咁你話說點解點會搵呢件唔過嘢俾我呢就因為我知同一日星期六啦我哋去玩嗰日星期六我訂房我訂酒店房我諗住早啲上去酒店再沖返個靚涼先而家好興㗎嘛而家16教㗎嘛租嗰間酒店早啲租酒店沖個涼先唞唞先至去玩㗎嘛 ,ok, 咁我就搵啦沙灣酒店去開錦 X 啦杜鵑啦呢兩間啦呢三日都冇房 咁我估到咧，呢一年尾咧，年尾就通常好咩緊張嗰啲房嚇，咁、你可能有啲員工聚會啊，咩搞啲乜撚嘢，所以冇咗冇房啦。即係我去開嗰兩間酒店冇房，咁我就問阿表妹啦，喺微信度問佢啦。喂，咁我租其他酒店得唔得啊？咁樣跟住話我唔知㗎喎，咁樣咁我話喂，我試下住呢間半山國際酒店啊，開一次名啦，咁耐啦酒店佢就開一次啊。跟住話佢阿表妹就話間酒店呢就係阿碌介紹嘅。我話喂，我喺沙灣搵唔到酒店喎，咁阿碌即係幫我喺微信度幫我搵到個喺網路幫我搵到個酒店 啊， 就喺大芬 啊， 布吉嘅大芬。 但你嗰個場喺沙灣喎。 係呀係呀係呀。特別市係20蚊到嘅。 都要三幾個字噃。 啊，十五分鐘到啦係啦係啦係啦 ,ok 啦。咁我就問表妹啦，喂，如果我住呢度得唔得呀，咁樣。佢話唔知㗎，咁樣。嘩哎呀唔知呀。都喂，我哋今日都過嚟㗎，我最多平台㗎啫。我咁講。所以表妹呢就搵咗件一 Q 嘅俾我。但我租到一間酒店是不錯的酒店。 啊， 那酒店是怎樣的呢？你說五星就沒有五星的了，四星島我覺得它是的這間酒店。講起那個酒店上，我一去到有什麼呢？浴袍有啦，浴室啫，咁上 貓池呀， 當然是貓池啦坐池啦，最近是什麼呢？圓床。就將原床我屌你老母，我點可以唔過夜呢嗰陣。係先。其實我初頭我都唔肯知㗎，我係求其一排程一啲有我就撳咗。我唔知係原床嚟，我去到知道原床。原床喎、 小四星級酒店有原床 喎。其實有㗎，我可以介紹下俾你呀。無羅湖都有啲，都係300多蚊㗎㗎。原床㗎，原床㗎。都係酒店呀，唔係嗰啲賓館嚟㗎。OK， 原床。我點可以咩呀？因為你知啦，如果我一 Q 嘅話，我就唔可以去到呢個半山酒店㗎啦嘛。 講下原床咩特色先啦。 原床圓形㗎囉。嗱好簡單㗎啫。 我講喺配合上有咩好處㗎，就係話我家知圓形啦，屌你。 好多網友都認為呢原床呢好細張。你覺唔覺得一見到嗰原床好細張。係咪覺得會唔會咁覺得？ 我又唔會喎。 好多人都覺得呢見到原床好細張。其實唔係㗎。我1.76米。我份原床係有多㗎。 就是兩米同米八到囉。 如果譬如你如果你1.78米呢， 你原床不是方的嘛，你橫同橫和直都是兩米。 你基本上你都是兩米床來的。基本上呢，如果你1.80米呢以下呢，其實分原床好撚好撚正。有個好處呢，你是全天候。你每邊都是頭。即係呢樣可以晏啲先講好冇，因為講咗原床嗰度，唔好講原床先，因為留返診嗰時候呢有個原床經驗㗎。OK， 所以我都唔使而家講。咁樣嗰件女一 Q， 撲街啦一 Q， 有冇搞錯？一 Q 喎，我咪唔可以帶佢上我呢間半山酒店玩嗰張原床。我真係話俾佢講唔撚制啦，唔緊要。搵住我真係要件過嘢嘅。係你我都要。OK， 總之你搵件俾我啦。 表妹話不如我啦。 表妹話唔制呀，咁最後都搵到搵到一件。咁 ,OK， 唔諗你，因為為咗張原床。咁我呢件女呢就唔算好靚。年紀就24歲。身材又唔算太好。即係乜嘢都係唔瘦唔平啦。唔算肥嘅。阿碌嗰件好撚肥㗎。阿碌嗰件。肥妹仔。我嗰件就 阿碌屋企嗰件瘦啊嘛， 冇咁咁啊，我就揀一件乜嘢都好普通，乜柒都好普通， 但係係一個人， 總之係一個人， 係 啦，佢你唔會食唔落 ，OK， 你唔會豬閪，總之唔係豬閪，算㗎啦。咩環境？你知唔知嗰日咩環境啊？我睇咗15件女之後冇女睇，唔緊要喎。我喺等女期間，即係我嗰件高秀平咧，走撚咗之後，我嗌佢走啊，費緊事啊，我費事中太即係太沉啊，咁嗌佢走咗。咁我就等緊女嘅時候，我出面我門口食煙啦， 爭啲年青姐阿姐捉埋入嚟。 對面間房，我對面間房有5條仔。 啊 ，OK， 冇上过 坐坐咗一条女啊， 惨咯， 屌咯，鬼杀咁捻做啊，又系表妹嘅房嚟噶，个台嚟噶， 咁你话你表妹算对你不薄啦， 对我不薄，两个人我坐三件女， 两个人坐三件女， 坐过三件女， 带十条女俾你睇， 系啊，十几条女，人哋嗰件女都唔系坐紧嗰条女都唔系好靓嘅啫， 你带十几件女，个个对面五条仔嗰间房啊，六周嚟噶啦已经， 系啊，真系啊，先至沉晒，人哋系咁捻。喂，我哋已经好捻好啊，所以咁样我见到咁嘅环境，我咪翻落我，因为我见到佢咧嘈噶嘈紧咧，吓屌噶屌嗌闹紧啦，咁样耐啊，冇女啊咁样，因为佢嚟嗰时间同我差唔多嘅啫，都差唔多。总之我哋睇先 ，OK， 咁我知道咩事啦。我企喺度，阿扁佢带紧件女过嚟啦。哇，我呢系咪可以过夜噶？我系，得啦，唔好谂，唔好谂，要。啊！唔好理个样似边个，啊似沈振廷都好 ，OK， 好过沈振廷个样 ，OK， 真系似啊，真系肥肥地噶嘛，佢都少肥肥地，咁啊一齐玩咯， 沈振廷 系啊，有啲似啊，真系有啲似啊，啲嗰啲真系肥肥地嘅，真系肥肥地嘅，肥肥地嘅少少，有少少啦 ，OK 啦，啊咁啊咪坐落嚟，咁去玩啦，玩个鳄鱼啦，我有鳄鱼啊嘛， 啊 咁好咧奇怪，玩系玩到阿碌嗰件女好捻想玩啊！佢都開心喎，咁你真係幫阿碌做作假衣裳啦，係咪先 ？OK， 咁唔緊要啦，咁我敲下，因為嗰條女又玩得幾開心啦，阿碌嗰條女，唔係講我嗰條女㗎，講阿碌嗰條女玩得幾開心，係我同阿碌嗰條女玩得幾開心。咁阿碌去廁所咧，我就問嗰條女，就攞咗個微信，咁樣就啊。下次啊，都冇乜所謂， 冚兄弟冇所謂啊。 因為我見到佢，我唔覺佢係肥妹嚟㗎嘛，即係著衫隱藏得幾好。OK， 好啦，咁跟住到第二招，就首先接咗我搞嗰啲嘢先。阿碌搞完啦，阿碌就快餐啦，快餐之後嗰條女跟住就返公司再做啦。咁朝頭早呢，佢就發咗個短信俾我，呢個阿碌嗰條女，我叫柯榮柱好冇？柯榮柱啦，系啦，佢全名叫香橙都冇所谓啦，女名就香橙柯榮柱啦。柯榮柱就话：，啊，应该咁讲，阿碌 send 个短信俾我先。 啊， 佢话巨乳 同颜， 但系好肥，巨乳但系好肥。咁我得啦，我知道得啦，因为佢知道啦。跟住之后早咧两点零钟咧，嗰条女就微信我，佢就话。喂，咁啊，同我倾下，系咪好好玩啊，开心啊，咁样话，啊，唔紧要啦，有我玩家开心噶啦，系咪先？ 嗱， 我下次约你出嚟食下饭啦，我咁样讲嘅啫。跟住佢有乜留言啊？佢话，我有个表姐介绍，有冇男仔咩啊？我有个咧，表姐好靓啊，可以介绍你哋识我， 肯定识先 识。我话。不如介紹我啦，係咪先？跟住嗰條咁嗰個香橙咧，即係阿 Orange 就話：你食一字雙雕 啊！ 我心諗啫，我都冇話屌你，我諗住都係食餐飯啫。我係女都咁講㗎啦，你冇識得我，我梗係唔係你係未識得我，我梗係得閒食餐飯㗎啦。唔通我話屌你未識得我，我屌你老母咩？冇可能嘅，而且我前提又知道你肥㗎啦嘛。我可以忌肥㗎嘛，女啊朋友又唔緊要啦， 所以阿碌話巨乳，有邊啲肥人巨乳啊大佬。 唔緊要。咁佢話你咪一字雙雕，我心諗我話唔係嘅，咁我真係兜落佢話你個表姐住深圳嘅咩？佢話係。咁我就話喺金富營喺金 X 一個表姐兩個表姐 一個係咪金 X 營返工？佢話唔係。咁我話你哋表姐做咩㗎咁樣，咁我問佢，佢喺商場上班，跟住我同你講話，哎呀，我仲會錯意添，整個圖像就新嚟嘅，唔好意思咁樣。跟住佢就走咗圖像咁樣，哇！你冇理由將揾我介紹靚女，或者揾我介紹喎。既然你個女，你個姊妹表姐唔係做呢行嘅，你冇理由介紹俾呢啲咁嘅客噶嘛，啲人噶嘛。雖然有陣你可能你唔好諗住係介紹俾我， 會唔會真係 我啲朋友都撲街啦，肯定 係 物以類聚噶嘛。 喺度玩嘢係咪先？ 係咪先？我啲朋友咪碌啊！嗱，你又結咗婚啦，係咪先？啊，碌就嚟結啦嚇。咁嗰啲淫賊嚟噶嘛，係咪先？你幾靚都冇卵用啦，係咪先？你冇介紹我，叫我介紹俾人識，或者介紹我識噶，咁啊嗱，我咁算啦嚇，我下次先見啦咁樣，咁啊我咁啊算啦，因為阿碌咧就講咗話佢係肥嘅，其實我已經冇打算再揾佢噶啦 ，OK， 咁啊但係佢有一個我咁嘅， 但係你有冇諗住趁機摸蛇？ 上去 人哋人哋嗰件女係做 sales 你要溝㗎。我從來冇諗住溝女，咁我大家打住幾靚都冇唔關事啦。 喂 呃鳩人啊， 憑閣下你嘅經驗啊，一翹半翹應該得啩。 我唔好想啊，我始終唔好想，我始終俾錢㗎、我 只係你要俾錢㗎，我冇話你唔俾錢。 我知嗱，一定要溝㗎嘛，我其實做 sales 㗎嘛。 咁學你話真係食餐飯啫。 食餐飯我考慮一下先啦。 話唔定你有三個月仔呢。 但玩下手可以診可能診埋個 Orange 點算呢，個 Orange 要我診佢㗎嘛。屌兩件事㗎嘛。我費事。 佢話佢一箭雙雕喎。 唔係囉，正 一箭暗示埋話話 你雙雕我就話啫，要診 Orange。 喂肥龍瘦虎俾你 診 Orange， 要診個 Orange， 我真係唔想診啊。 啦買叉燒搭嚿肥豬。 Okay， 所以 OK， 呢個打住啦。就講下我嗰件啦，唔知係點解，其實我嗰晚玩得好開心，跟住就去咗嗰間原廠酒店啦，咁咪又係打 Q 啦，打 Q 啦，係咪啊，加咗幾個人㗎，我哋食完我哋喺間酒店隔離食宵夜 啊， 食完宵夜呢，我哋呢唔需要行去酒店大堂入去㗎，佢哋後門入去㗎、一行後門呢就係 lift 就可以上去。 味道 喎、安全到震啊，安全到震呢，點解呢，你知啦，好多人呢喺大堂見到你吓、入去拖住見 又冇登記 話 會舉報㗎嘛、 四星嘛話晒㗎 係啦係啦，會舉報㗎嘛、喂呢度有後門㗎喎，一下入去就酒店㗎喎，酒店電梯㗎喎，喂你舉報唔切㗎喎，你見唔到喎，因為你唔會企喺個電梯嗰度等我嚟舉報㗎嘛。 閉路㗎嘛。 咁唔係呀，舉報嗰啲係呢冚家產嚟㗎。但酒店唔會自己舉報自己㗎嘛，係咪先。咁 ok 喎，依家就 ok 㗎喎。而且當然佢仲有浴缸喎。浴缸都係510几蚊一晚㗎喎。佢就 ok 喎。咁 ok 啦，我呢一樣嘢啦。原 廠床啊。 原廠講下原廠啊。 講原廠。 第一次長話亂說，第一次診。冇運用到張原床、第二次係佢運 係佢到張原床 都係得原床做冇運到普通咁診囉，第二 Q 就佢運用張原床，點為之到條女運用張原床呢，其實好簡單，男上女下，唔係 男下女上咪運用張原床囉，佢識運用張原床啊， 點樣男下女上會運用張原床， 佢喺上面診我先，診我嘅時候我一反身一推翻佢下面，都系都系喺原床嘅范围里边啊嘛。喂，几多即系咪佢识咯？你知啲女噶啦，系咪先？系唔系都要屌你两位个头向 床 pan 向床 pan 啊嘛？好多女都系咁样样噶，其实 有安全感啊， 安全感啊嘛。喂，喺度原床冇需要啦，啲女识、啊。因為唔係我識，當然我都識咁玩啦，係咪先，狗仔識診診下咪屌你咁揞佢落去咪照診囉，我都要識，我都識㗎。但係條女識我識得主動拉起我條啫，屌你咁樣插我落去喎、佢插我喎。呢一招我覺得因為呢條都幾得㗎喎，但好可惜啦，個樣子就唔係好得囉。而且真係有問題囉，見到好乾。唔係個自身身形唔關事，其實都唔關事，口乾冇乜水即係診得幾辛苦， 但你都係你個袋有水㗎嘛。 我而家用緊零杜蕾斯嗰隻架話聲你聽。 水感咩 水感唔係水感啊，我用嗰啲仲滑過水感。杜蕾斯身嗰隻好撚得好撚多油㗎啦，都唔覺佢都乾真真，我覺得。咁但係講真，我又當然俾佢收七嚿，我俾多一嚿就 TC 八嚿，咁算係咁上下囉。但間酒店就 OK 嘅，間酒店真係 OK。仲有送早餐，但當然我食唔到啦，係咪先。咁條女就係六點半走。 咁佢食到喎。 佢食到囉，我食唔到囉。 係自助早餐定咩？ 唔知呀，我瞓著咗。我瞓到成點鳩 幾。即係要俾早餐券你。 券我係啦。 應該自助餐嚟。 可能係啦。咁唔錯喎，316蚊萬。原床。浴室有浴袍，咪仲想点啊？仲想点啊？系先再早餐食， 夫复何求啦？ 夫复何求啊？咁下次咧， 瞓到几点啊？咁你 瞓到两点，佢可以瞓到两点。佢点半钟打俾我，佢话两点去房，咁我话同哥得啦，咁我走咯。咁跟住咪嗱，约咗阿碌咁样，去阿碌度食嘢咯。最麻烦就系搵唔到车。冇的士就喺間酒店附近搭藍牌。 嗰度應該綠的嚟㗎喎，應該。 係綠的，有紅的嘅，喺嗰度搭藍牌， 就搭咗去 福田。有红的。 有红的，有红的。 咁点解你唔搭红的啊？ 冇的士啊。我连红的绿的都冇啊。 但你嗰个近大分站喎。 係啊，冇的士。 啦。 啊，都要行一段路喎，唔識行啦。咁我就最后搭白牌80蚊去福田。 贵咗啲囉。 贵算平㗎啦，如果喺布吉 啊。贵啊。 贵啊。 贵啊。 几钱度啊？ 如果嗰度去福田应该仲平啲添啊，应该。 係咩？ 嗰度去福田啊，我諗六兜嘢搞掂啦，你唔去讲价啫嘛，其实搭白牌。 佢同我讲一嚿啊，你老母，我讲得80，我觉得叻㗎啦。 唔算。你 大堂你住嗰头啊，大佬啊。 你觉得心理上觉得安慰咪 ok 囉，係咪先？你诊完张原床，你佢话唔得啊，一嚿唔搞，唔通你唔想咩？ 係呀，我讲真嘅，见女就其实咪好普通嘅啫，但係玩下张原床。O K 噶，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始終過依家節目出街過年前最後一集啦，咁啊好老實講，嚟緊都冇乜女噶啦， 冇噶啦，冇噶啦， 咁啊睇你個公投結果噶咯 喎。唔係啊，其實我全部預定曬噶啦，咁講你諗下啦，下個禮拜就係那些年啦，再下個禮拜先嚟嘅，咁可能有其他嘢變數啊嘛，我又唔會一次過講曬四件嘅。一次過就講一次見我都戇鳩，係咪先？ 除非你開 party 啦， 開 party 啦，係咪先？咁我睇下，我而家我係組織下點樣講咯。但係滾我一定滾，你知我好似我滾咁多，我唔係集集，我唔係全部講曬噶。如果我講曬，我講到三月，我講到三月啊，我都未講咗，未講曬。我今年玩過其他，因為有時一個星期我玩兩三次噶嘛。我唔可以全部講曬俾你聽，但係講曬好恐怖啊！大家聽聽 ，OK 啦，我唔恐怖啦。首先祝个莫拜早年啦，身体健康，长做长有啊。 搵到正到身体好啊。 OK， 拜拜。